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2:4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号国庆节晚上的男左女右特别版，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是一期直播，如果你想确定他真的是在直播间吗？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把它送给我们的祖国，一起举杯欢庆新中国成立72周年。所以今天晚上男左女右也是特别的点播夜，我为你准备了2张专辑。 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为你写来一枚橄榄叶，鸽子在崇山峻岭飞过。 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首歌是唱出了儿女们的期望的歌，风风雨雨几十年，带着一代人对祖国深深的爱，不断唱响在各地。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深版本的《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10月1号国庆节，也是大家放假的第一天，男左女右的星期五，所以我们要带来特别版本。经常听这档节目的朋友知道，如果每当我一个人出现的时候，

他从18岁开始听男左女右，中间好几年没有听，去年偶尔打开广播，还是熟悉的声音。他马上就要30岁了，但是感慨，时间好像在这档节目身上没留下岁月的痕迹。谢谢你，感觉这档节目的至少最初给你留下的喜欢的部分没有改变。记得前两天我也说过，马上就要15年的男左女右，希望他能够一如既往的保持现有的状况。我们不奢望一下子可以突破到更让你喜欢的地步，但至少我们可以不退后到让你反感的境界。就这样如常的陪伴。第一次来的朋友，希望你能够常常光临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即使不发言，但是你只要进来了，其实每一个名字我都会看到，甚至有时候还会被可爱的名字吸引到。今天是拆盲盒，准备了2张专辑。下面这首歌呢，是要送给在聊天室当中，他的咖位啊已经到了6道杠，也是我们男左女右粉丝榜当中6道杠最高级别的袁小福。他想听一专辑当中的第8首歌，特别为你带来现场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祝你开心，祝你在假期时光里有空可以常常抬头望望月亮。猜到是谁的版本了吗？ 你问我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想一想，你去看。 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收到杠的，收到歌的六道杠的听友很爱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话说，真的每一次，其实你听到的歌曲，它冥冥中就真的和你有一定的缘分，所以请相信音乐之书的魅力。如果想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下面我们要拆开的歌曲呢，是来自同样今天晚上应该粉丝榜上的名列前茅的听友的福利夜哈，五道杠的听友午后的彩云。因为其实每一位听友的级别都来自于他们每天的打卡，或者他们的转发，或者他们的分享，都真真实实的为这档节目做了很多的贡献，特别的谢谢你们。因为我也好，沉默也好，或者说叶谦也好，我们都不太擅长可能经常和大家互动或者见面等等，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大。不，应该说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觉得那是男左女右特别需要的一部分，我们更需要的是每个晚上与大家的相伴。午后的彩云，昨天早上他的爱人终于出院了，所以他想点播 B 专辑当中的第九首歌。他说，我真心的希望他的身体健健康康，我们要一起努力，为了明天的美好生活努力奋斗吧。这首歌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飞鸟的样子。等他身体彻底痊愈之后，去大自然里，去远方，去看更美的风景。 我还记得自行车轮转动的影子，蜻蜓在窗台的影子，麦田随风晃动的影子，我追着你的影子，枕巾在晾衣杆上的影子，房间里窗花的影子，我们躲进了大树的影子，你衬衫淡淡的影子，你最好忘了忘了我的名字，像飞鸟的影子，我会远远的远远的带走那些阳光下最美的事，你忘了忘了我的名字，像飞鸟的影子，终究会将所有伤过的心不着痕迹的抚平。 会将所有伤过的心不着痕迹的抚平。 飞鸟的影子，时间终究会将所有伤过的心不着痕迹的抚平，这一切无法重来一次，像飞鸟的影子， 无法重来一次，像飞鸟的影子。 在九月全新专辑好妹妹这样就很好当中， 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 我们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五天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金秋送爽，万里河山披锦绣。9月29日至10月7日，大师名团奏响华彩乐章，明月交响再现峥嵘岁月。田沁鑫执导两部作品同期呈现，歌剧《长征》礼赞伟大历史，话剧直播开国大典聚焦难忘时刻，喜剧佳作点亮假日，陈佩斯执导《阳台欢乐归来》，好戏连台，艺术之旅喜迎华诞。 假期嗨玩到翠微，畅享国潮互动体验。即日至10月10日，百货类部分商品低至8折起，翠微店满300减60，牡丹园店、龙德店、大众路店单店满200减40，满额再享额外优惠。更多精彩活动，期待您到店发现。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1:31，2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号星期五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是国庆节，今天的第20段第一首歌，我想带给在海外收听节目的甜甜的甜甜。你要拆的专辑是 B 专辑中的第12首歌，我稍后为你播出。而此刻我想为你加送一首歌，让你在异国他乡的下午3点可以听到灯火里的中国。 我还记得， 哎，这张专辑跟我有一点小小的分歧哈，没关系，我马上把它调整一下，因为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每当听到它的时候，内心里总会有很多激动的情绪。好，我们稍后来听。那此刻呢，先拆你点播的这首 B 专辑中的第12首歌。你说我是跨时区在听节目，目前我这边是下午3点，身为海外游子，

两个百灵鸟飙歌，真的听得好过瘾。从春晚听到这首歌至今啊，我相信大家都会一听到张也的声音，就会觉得一下子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被提了一下。那我们熟悉的周深，在和张也的这种飙歌当中啊，把年轻一代人他们对于祖国的爱也表达得淋漓尽致。真的是一首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听到它的时候，一下子就会沉浸其中，而且就会想到了国泰民安，感谢祖国，让我们的幸福感一天比一天更多。两位歌者的悠扬清脆，唱出了祖国一片万家灯火辉煌、国泰民安的感觉。相信此刻，在国庆节的晚上听到这首歌，你也会深有体会。继续为大家送歌，今天晚上准备了两张专辑，那每张专辑当中都会有12首歌曲，当然也有可能你刚刚到来，有你点播的歌曲，有其他小伙伴已经点过了，所以像这位 DU 纯粹朋友，他的这个点播方式就很聪明，他说我的生日是8号，我就选 A 专辑的8号或者是 B 专辑的8号，同时祝愿大家节日快乐，谢谢你，希望我能够越来越美丽，只要美颜一直在啊，在照片里呈现出的彼此都还是大家希望的样子。这首歌是来自 B 专辑当中的第8首歌，因为 A 专辑的第8首歌张国荣已经为我们唱过了，月亮代表我的心，那 B 专辑的这首歌，喜欢苏打绿的朋友听这个前奏已经准备好歌颂着。 唱歌，我闭着眼睛唱歌，却听见有人唱和，怎么会这样呢？我想我很快乐，发现有人听着，清浅一条河，只为自己庆贺。人们眼神让我的脸颊发热，忍住颤抖的手投入一首首歌。我想我很适合 个歌颂者。十几年过去了，我还在这唱着。可能我唱出了你的苦涩，可能我唱着自己的人生，可我们有过相同的心声，所以你才会出现在左右，听我唱着。大雨点到了城，你怀抱我的单纯，听着脉搏忐忑，得靠自己回温。可能我陪伴过你的青春，可能我陪伴自己的灵魂，是这彼此的真，所以心才如此静水流深，要歌声了歌。心疼，可能我歌颂着我还活着，而我们都想再一次狂奔，所以你愿意对我点点头，说我不 有好歌陪伴的夜晚，是节日对自己而言的一种奖励。希望你喜欢刚刚那一首歌，继续为你拆音乐盲盒。下面这首歌呢，听这个节奏哈，就能听出有年代感了。A 专辑第二首歌，鬼分你好，你说希望在200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里，自己能做得更好，不是因为过去的九个月不好，而是更希望接下来能更好，尽全力去做好每一刻的自己，尽全力去迎接未来每一刻。深秋的黎明， 而你双手是那么暖，离别最好的季节，是风里透着凉意，才知道两颗心能靠多近。夜雾慢慢散去，在深秋的黎明，而我双眼离不开你， 我爱你就像呼吸，感觉平淡无奇，用生命全心全意让爱能继续。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无限清新在心底，远行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谊漫天过海。燃烧不尽，我的爱永不会熄灭，燃烧不尽。 1993年，黎明演唱的《深秋的黎明》，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听这首歌，我就很惊讶，一个人如果唱自己的名字，不断的在唱。哎呀，这个如果换成自己的话是挺难驾驭的，但是就像名字是这种大自然啊，或者是我们的日常中经常说到的清晨、黎明、夜晚，可能相对就好一点，但这首黎明的《深秋的黎明》可以成为了黎明的代表作，很绕，发现了吧，在 A 专辑当中的歌曲基本上都是2000年之前的歌，听过了《忘情水》，听过了《深秋的黎明》，张学友还远吗？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来点播。当然也有一些很可爱的听友，比如说这位叫做特梅普啊，他是3道杠的听友，他说我不点，哎，你就随便轮播就可以，我都喜欢，这是我自己加的啊。可以感觉到你的哎，随机啊，随机给你一首 B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从刚刚的1993，让我们瞬间回到2020、2021，回到今年，来听这首李荣浩《山川》。 太阳从亮到黑，周而复始过了多久？那姑娘。千里就谈四半，放肆这一生，要强的也潇洒。 疯癫在结尾和胸口活了无所依，下坡横的那段秘密之一，想象脚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环让我无限力，却收了不起我和你，人们啊，只不过是碰触山体的你。结尾和胸口活了无所依，下坡横的那段秘密之一，想象脚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山地的你。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环遥万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山川怒浪难怎么难，寻情狂老去都随你，人间那般开过山的道，刺进太多人的身体，人们啊，只不过是公主山体的你。 山川湖海，昼夜与否，不管你在哪里，我都在这。你那眼里有春秋，胜过我所看过的山川与河流。你的双眸比山川清秀，比星辰温柔。往后的余生，行至山川湖海，目光所至，都是你。这首歌又是李荣浩为我们奉献的一首好歌，而且编曲配器相当的绝啊。在过程中你也听到了有许多可能在其他的歌曲中都不敢想象的配器，我们都可以在其中感受到它的节奏，它的不同。时间到了晚上的9:57了，我们来细数一下目前两张专辑当中还未被拆开的歌曲。在 A 专辑当中，各位可以点3456789111112，在 B 专辑当中可以点播2345710011，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赶快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那我们这个时段呢，再来拆一首歌。

盛放思念的光，透过青春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窗。 经有蒲公英陪伴的整个青春，他要点播 B 专辑当中的第五首歌，送给我整个青春里的男孩子。假期我回到了我们的城市，今天晚上他在值班，希望这首歌陪伴他，希望明天奔现成功。你看是不是冥冥中今天晚上的歌曲真的有音乐之书的妙处，就是你想要的答案真的在歌里面。在上一个时段的尾声，我们听到了一首翻唱歌曲《相思风雨中》，所以呢有问大家这首歌的演唱者，就是你刚刚听到在现场版，不是原唱，就是现场版是谁演唱的。最快回答的，最快回答对的，可以说家里面是有小卖店的山外有山这位朋友。因为我感觉北京乐广播很多档节目当中都会感受到你的存在，你一定有太多太多自己的时间可以听广播。我想应该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或者是家里有小卖店。你猜对了，许志安还有周慧翻唱的《相思风雨中》，赋予了这首歌新的感觉。我们来听听两位高手现场的表哥。 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萧萧风声猜入暴雨中， 人海里飘浮，辗转却是梦， 情深未相存，飘远万世空， 冬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 明巨楼上烟雨浓， 云外追踪月里梦， 但会看受红尘多作弄，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 觉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再重逢。 人海里漂浮，辗转却是梦。 2016年，许志安和周蕙在一档电视的节目当中翻唱了这首《相思风雨中》，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张学友和汤宝如，他们是在1994年的时候演唱的，也是深入人心。所以当你听到这个版本的时候，也会直呼过瘾。确实，两个非常会唱歌的人，尤其是高手过招，总会让一首歌焕发了新的魅力。我还是蛮喜欢。过去哈，那些老歌手他们又如今活跃在歌坛的样子，因为他们都那么热爱，从来不放弃。我相信对于很多的新人，对于歌坛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会有一个标杆，会有一个好的方向。我们该怎样让自己的声音，让自己的歌曲能够更加的深入人心。好的，听完了这首过瘾的歌曲之后呢，继续来拆音乐盲盒。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欢迎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下面要拆的是 A 专辑当中的第九首歌，这首歌呢是一位发来悄悄话给我的听友，他想点播给自己的家人。他说今天是国庆节，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想拆 A 专辑当中的第九首歌，想通过歌声传达给姥姥和姥爷，再次相遇相守到永远。 原来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 着河，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像是发了一条微信给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啊？哎，这个问题想一想哈，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首代表作，你的朋友和你在一起之间啊，会有一些回忆里的关于你和他的关联，这首歌的关联，也会是一档节目里他曾经给过你的一首歌，也会让你想到他，这就是神秘的一种彼此之间的关联。关联就是默契，就是缘分。22:17，要继续来拆盲盒。这首歌呢是来自蔡同学，他想拆 B 专辑的第五首歌，但是呢已经被小伙伴拆过了。但我很想把第四首歌送给你，也送给现在在深圳听节目的所有朋友，祝大家节日快乐。 看夕阳徘徊在天边，迟迟不愿落下山，天空和大地这一切让它留恋，你终究还是要离去，来不及说一句，一阵风掠过，放开还有温度的手。So I'm losing you. 佳节倍思亲，所以我们在 B 专辑当中听到了第四首歌，来自李健演唱的《想念你》，把它送给远在深圳听节目的听友，也谢谢在祖国各地和世界各地会依然选择北京音乐广播，尤其是到了男左女右时段会一直支持我们的老朋友，愿你们在任何的角落里都会继续着你们想做的事情和能够去爱的人，一切顺遂，第四季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在这个时段我们要拆的最后一首歌，其实也是一位朋友他写的一篇小作文，生如夏花你好。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他已经是三道杠的选手，也是一个很活泼的孩子，基本上每个晚上我都会看到你的身影。其实有时候看到大家很热情的在聊天室中，很高兴的一方面，同时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太疲劳了，也希望你们有自己的其他的生活，也希望你们在各个地方都能找到快乐。当然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又希望你们全部都爱这里，但又希望你们不要太疲劳，这种感觉你懂的。生如夏花他今天很感慨，他说在国庆节的晚上，我想为祖国付出生命的英雄们，我们的父辈祖辈们，没有他们的英勇战斗，前仆后继，就没有现在的我们平安幸福的生活。所以很想点播一首歌 送给他们。把这首李玉刚的《晚江》送给他们。 叫日月悠长，花大地只花一隅，山雨和无恙，观万古上下五千年，天地供养，唯炎黄心坦荡，一身到四方，浮流光穿一瓦，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染锋芒，道路在盛放，花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染锋芒，道路在盛放， 千秋作卷，山河为达，繁盛九州里，愿祖国荣光永世，愿吾辈儿女精进飞跃，青春续写中国红。好了，这个时段的男左女右特别版先到这里，我们转个身，第四时段也是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继续帮大家送祝福。你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登录新浪，不，继续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当然在新浪上也有我今天穿红衣服直播的样子。 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 戴上耳机，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方太

想在你身旁吧，这情歌慢慢唱。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大雪漫天飘零，做你的嫁衣，多美丽。送你每个梦境，每次星星陪伴的场景，让我一生都有关于你。 自己也都会有的男左女右，此刻在国庆的晚上来陪伴各位朋友，也代表叶谦沉默对大家说一声节日快乐。刚刚开启的七天假期啊，才过完了一天，余下的六天时光里，愿各位都能够开心，同时也能够让自己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可以在假期时光里把它迅速的完成。说来呢，其实2021年也只剩下92天了，随着我们开启第四季的时光啊，就是1、2、3、4第四季的时光，我们能够在2021冲刺的时间就剩下3个月了。有哪些在年初啊定下的要做到的事情，若还没有完成，比如说想送歌给谁，用户44226688，我不知道这是随机的号码还是你就给自己起了这个名字，如此之整，全部都是双数。他说我想点播 A 专辑当中的第7首歌，兑现我说为一个人点歌的承诺，祝他节日快乐，也祝大家节日快乐。这首歌的名字叫祝福，但我不知道当这两个字传到你耳朵里的时候，你想到的是叶倩文的祝福，张学友的祝福，到底是谁的呢？而这首歌可以说是他绝对的代表作之一，有请叶倩文。 徘徊丛林迎着雨，掩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赠我衷心祝福一串。 着雨，掩湿 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青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细天温暖，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细天温暖，叮嘱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 拜托清风可以把祝福传得更远，也拜托广播可以把祝福的声传得更远，同时还可以回放。如果你想送歌给他，他没有听到的话，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到回放单元，任何一期的男左女右都可以听得到。听友三道杠的乔于月，你好，你要抽的 B 专辑当中第一首歌已经播放完毕了，但是我想帮你送祝福。你说这个最近呢压力很大，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调整，希望十月能够高效的学习状态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中。送你这首《云与海》。 眼睛时间还在远行，留下谁的脚印，海面上倒影的迷离，命中注定不能靠近，暗影的事当作秘密，云的光影，海的影子，好天气。多想能够潜入海底，温柔的气息是不比你心口的原因。如果时间完了能跨越，能相爱成全日海，和你乘风破浪跨桑田，时光蔓延。如果海角天涯不分开不难挨，早已终会厮守，别忘了他们的爱呀，不得。做秘密，海的呼吸，云的身体，化成雨。多想能够潜入海底，温柔的气息是不比你心口的原因。如果时间晚路能跨越，能相爱，也能成全于乘风破浪跨桑田，时光蔓延。 成全于海，和你乘风破浪跨桑田，时光蔓延。 有的歌手真的是开口脆，就是他的声音与生俱来带着一种强烈的记忆感，来自 Aline 演唱的云与海，这种气势这种歌里面所营造的宽厚的山云海， Aline 的演绎很到位。这个前奏可以算是绝对有代表性的，你想到了他吗？谢谢吴小倩这位听节目很长时间的听友，她说从大学毕业到北京之后就会听男左女右，到现在已经有娃了，才知道现在已经到听听 FM 了。 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直到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身旁。 岁月的痕迹，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一年一年又一年，飞逝尽在一转眼，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 今天晚上男左女右带给你的盲盒音乐点播之夜，里面有很多的老歌，在听过之后是不是你也会发出像王力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的感慨，依然爱你。好听的音乐，动听经典的声音，其实过了多少年它依然还会在你的某种情绪里可以安抚到。22:51了，要带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了。非常感谢所有朋友的参与，今天也是本周男左女右的收官夜，明天后天没有节目，然后呢下周一周二周三我们是录播，再一次直播是10月7号晚上的19点钟。 假如躲不开离别时候，我愿能对你潇洒挥手，只因痴情不该我所有，如何相守，往后让我想你在深秋，回忆消失的爱在心头，唯一面对今天的分手，为你而泪流。 特别选择了国语版啊，这一首《爱在深秋》，好像每当秋天的时候都会请谭校长出来再唱一遍。今天晚上没有被揭开的张学友、郭富城、郁可唯，还有陈慧娴，我们都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一的分享。 当你想我在深秋， 祝各位节日快乐，也希望男左女右的陪伴里你得到了纯真的快乐。晚安。 回忆面对这一刻分手，你曾泪流，